106集，赏你两巴掌。 这一批来到京城的捐款被顾元白查完数量之后，全数转到了京湖南与江南两地，留作建设之用。处理好了这件事之后，顾元白已经浑身是汗水。田福生问他可要沐浴，顾元白想了想摇头拒绝了。摇头的时候，余光瞥过了薛远，仍然不在薛远身上停留一秒，就转开了视线。小皇帝脸都晒红了，这时就显出了几分健康色泽。薛远看他能不闭眼地看上三天三夜，但顾元白却不愿意为薛远停留片刻的时间。薛远悠悠叹了口气，宫殿之中即便摆上凉盆也闷得很。顾元白并未多待，无事之后便起身准备朝着湖边而去。走到半路时，路过一片密林，圣上身后不远处侍卫突然觉得膝弯一痛，他还未反应过来，身子已失去平衡，直直往圣上身上撞去。想拦住他的人慌乱，上前挡住圣上的人急躁，也不知怎么了，眨眼间人就乱作了一团。顾元白就在慌乱之中被人抓走，抵在了树上，树叶猛地晃动了一下，几片碧绿叶子飞下，树影摇晃，丝丝密密地沉浮凉意。薛远在大庭广众之下拐走了顾元白，他压在顾元白身前，将威严的皇帝困于自己与树干之间，神情似认真似说笑。 圣上，您先前说过，等臣想明白了要什么之后再同您说，您就会将东西给臣，这是真是假？ 顾元白被他身上的热气蒸得有些难受，伸手去推着他。 朕说过的话自然没有失信的道理。 薛远的胸膛推不动，手触上去弹性倒是十足。顾元白皱着眉，屈指毫不留情地弹了他眉心一下，薛远眉心留下一转即逝的红印。 起开， 起哪儿去啊？臣还没说过自己想求什么， 薛心想要什么？ 薛远张张嘴，顾元白刚以为他要说出来，谁知他突然另转了一个话题。 圣上，那次舒服吗？ 顾元白很诚实，沉默了一会儿后坦坦荡荡地说， 朕似乎同你说过，除了手糙了些，其他一切都好。 薛远好似就在等他这句话一样，在他说完的那一刻就立刻说道， 圣上，臣这些日子即便出师京湖南，也未曾忘记用鱼油护手，相比以往，臣的手已经顺滑了不少，摸上只会更加舒适了。 所以 所以臣想再伺候一次圣上。 薛远流氓土匪一般，他看着愣住了的小皇帝，吊儿郎当地笑了几声。 要是圣上觉得不公，觉得臣欺负你，那臣也可以给圣上看看臣的。您要是想上手也不是不行。 啪的一巴掌，当众耍流氓的薛远脸上就印出了一个红印。顾元白干净利落地收回手。 舒服了吗？ 薛远脸偏了一瞬，他顿住不动，感受着脸上火辣辣的触感。片刻后，他才用舌尖抵着被打的脸侧，回过头朝着顾元白露出一抹似笑非笑的笑。 圣上，您这一巴掌用的力气有点小啊。 顾元白的目光放在他的脸上，微微眯起了眼。这样专注的视线全投在薛远一个人身上，外头慌乱摔倒的人得不到顾元白的视线，粮食政务那片湖那些鱼全都得不到顾元白的目光。薛远被看得有些兴奋，他笑了笑，伸手握住顾元白养尊处优的手放在了自己脸上。 就这么点力气哪能让我知道疼呢？再用力点让臣流出血，这才算厉害。 等从树后出来，这些时日初进风头的将帅人才薛大公子的脸上已经一左一右有对称的深深红印了。薛大公子脸上笑眯眯的样子似乎并不以此为耻，反而以此为荣，两道巴掌印清清楚楚地惹人注目， 田福生一众人的惊奇视线投过去，也没见这位大爷表情有丝毫的难堪和羞愧。薛远坦荡大方极了，把俊脸上的东西当作展示，长眉微展，双手背于身后，悠然跟在顾元白身旁。顾元白面色不改地往湖边而去，神情之间有隐隐的若有所思。因为这隐隐的若有所思，他都忘记立即去惩治薛远的放肆了。薛远在后面，周边的侍卫一眼一眼地往他脸上看来。侍卫长憋了一会儿，没忍住道：“ 你这是怎么回事？”“ 哼，羡慕？ 羡慕什么？” 薛远看着别人吃瘪，心中爽快了起来。他脚步轻松，余光瞥过走在前面的顾元白，看了一会儿才移开视线，勾唇笑了。圣上的衣物贴合身形缝制，每个月都有新衣朝着宫殿送去。顾元白穿的衣服，无论是常服还是无比正经的礼服，帝王的繁复和严肃已经从这一身身的衣物上展露了出来，看着只觉得威严，并不让人敢生起任何亵渎之心。但每一步的走动之间，袍脚随着迈步而轻扬，好似又给了人可以窥视的地方。 哎呀，小皇帝，哼，太合我心。 等这一日过去，皇帝四日后将起行去避暑行宫的事情已经传了下去，各王公大臣和皇室宗亲早已准备好随时启程了，听到命令后当即开始做了最后的准备。他们在避暑行宫外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府邸，行宫之中也有各处办事的衙门处。如今七月半，前半个月热得脑子都不清楚的各位大臣和宗亲最期盼的就是皇上准备迁到避暑行宫一事。避暑行宫位于京西旁的河北处，夏季清凉，冬季温暖，雨季繁多，乃是真正的四季如春之景。宫中的人也在忙碌地准备着最后的东西。这日户部尚书前来拜见顾元白，同户部侍郎一起向圣上禀告先前剿灭反叛军与所获得的捐款的总共数量。他们两人红光满面，笑容都止不住，具体数目一报，顾元白都反应了一会儿才回过神。现在江南和京湖南两地都被牢牢地把握在了皇帝手里。江南鱼米之乡，富得流油，光踏平那群豪强所获得的资产就可以填满数个国库，可以将全国的粮食仓、肉仓都给填得满满当当。这些豪强十几年来的积攒总数量大得惊人，更别说从四面八方涌来京城的捐款，直到现在这些捐款还在源源不断地被京城收入，这两样来源猛地把户部都给砸晕了。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